外有四日单日新增超过300宗确诊，感染源头不明的病例的比例持续增加。共同社报道，都政府正是研究将警戒级别调高至四级中的最高级，表示疫情正在扩大，预计最快听日会有最终决定。都政府据报又考虑再度要求部分商店缩短营业时间。经济再生担当上，西川康廉和企业业界代表开会，说目前疫情的扩散程度已经超越夏季，呼吁对饮酒聚会、多人聚餐和不戴口罩交谈等五大高风险活动提高警惕，避免病毒扩散。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4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133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9元，升7.5元；美团300元，跌3元；阿里巴巴250元，升2毫；中国平安89.25元，升1.35元；友邦保险89.85元，升6.5元；盈富基金26.68元，升1毫；吉利汽车22.55元，升1.45元；京东集团340元，跌1.8元；中国移动47.05元，跌3毫。小米集团24元，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01，瑞士法郎8.512，澳元5.677，加元5.931，新西兰元5.369，欧元9.211。每百日元对港元7.4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98。日经平均指数报25728点，跌286点。港金现价报174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96美元，卖出188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多车，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在李靖屋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较早时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对开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长一阵的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那边近住沥源村这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附近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就去到普通道近西贡市中心，同埋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龙尾就过了郑直之中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大围入口去九龙，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3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出於守恆啦，可能係守恆要我過大佢係咪？唔係， 係 咯。我哋去咗廟街咧，睇咗一檔我哋成日會去睇嘅一檔師傅。 嗯， 咁嗰檔師傅嘅特色係咩咧？就係佢係靠雀做雀嘅占卜嘅。 系， 即系咧，嗰个程式系点？即系嗰个流程系点咧？就系、是、你行过去同佢打招呼啦，跟住坐低，佢问你贵姓，咁、 嗯、 你话俾佢贵姓之后咧，佢就会问你大概系咩问题啦，咁样，咁你问完个问题之后咧，个师傅就会重复一次你嘅问题，跟住其实喺佢嘅嗰张台上边咧系有一个长方形咁嘅汤房，咁入边咧就随机你睇你嗰日啲咩彩数啦。可能是四隻，可能三隻，但是我尋日就，即係我星期六嘅時候得兩隻， 係 不定嘅數字嘅雀仔喺入邊吱吱喳喳喺度嘈嘅， 靈鳥啊， 係啦，咁就喺傳說當中叫做靈鳥啦，咁樣，咁然之後有趣個點咧，就係佢會一路重複一次你嘅問題，之後叫你揀一隻合眼緣嘅，咁你就揀嗰隻出嚟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嗰隻就佢就會有一堆牌鋪咗喺前面嘅，咁啲雀就會飛去啲牌度擔一隻出嚟，擔一隻牌出嚟咁、哦、樣。咁其實開頭即係放佢出嚟，同埋送翻佢入去個籠度咧，個師傅都會俾啲雀嗰啲糧啊， 糧俾佢食嘅， 糧俾佢食嘅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曾經有一次，我覺得都幾有趣，就係咩咧？係師傅唔覺意啲糧咧跌咗落去啲牌度。咁我就见到有一粒好细嘅跌咗落去啲牌度咧，我好惊，嗰啲雀就会去为咗担嗰个粮咧而拣嗰只牌，系啦，咁会影响个准确性啦嘛，咁、哦、样。咁但系之后即系令我几安乐一件事，即系啲雀唔系就系为咗食而出嚟嘅，那个原因系咩咧？系啲雀都冇去担嗰只牌。 哦， 系啦。咁至于我点解会咁守恒想去咧？咁系因为首先咧，只本人。三十岁生日啦，系啦， 终于逼到佢亲自自己讲啦，唔系再讲自己十九岁生日啦。 系啊、哎，咁旧啲人哋过十八岁生日，今日过十九岁生日咯，咁样。咁另外一件事就系、是、嗱，即系呢个系即系非精密科学啦，大家听完就算噶啦，真系简单参考嘅系啦，咁样。咁就系、是、因为苏总我做咗一个月啊嘛，而我心入边其实一路都好忐忑嘅，我都成日都同波盛分享，我唔知道我忐忑紧啲乜嘢，即系我都唔知道我不安紧啲乜嘢，但系就系一路好唔放心啊咁样，咁去俾师傅睇，听下佢讲啦，即系基本上咧，人生咧，当你去到一个程度嘅时候， 走投无路， 系啦，即系无论身边啦几有智慧嘅前辈啊，或者系 partner 同你讲咩都好，你都唔会听噶啦嘛。你心入边你就谂住， 好中意揾一个陌生人去讲，嗰样觉得好似冇 bias。 系啦， 系啦，唔知边度嚟嘅一个谂法。 我 bias 得嚟咧，仲冇任何科学根据嘛？但系你都会信啦、 啊。之前问紧，不如你行街问，喂，不如咧，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觉得我做成点啊？你睇佢咩反应咯、啊？ 你边位啊？你咁样啦，咁就系咁一个心情底下去咗问嘅咁样啦。咁咧嗱，即系呢个都系非精密科学，真系要讲，戴咗头盔先俾我。咁、其实一。个雀仔一担咗只牌出嚟之后咧，我同另外两个 friend， 我哋三个都交换咗个眼神，之后好放松 ，and 谂住走啦。点解咧？系因为其实我识呢个师傅三四年到啦，我每一次去都系问工作啦，系主要系因为冇感情啊，系啦，冇感情嘅烦恼， 问都费事。 系如果人都唔喺度，冇感情烦恼， 跟住亦都唔会问健康嘅，因为健康应该系睇医生做 body check。 冇错，呢个系我自己心入边都觉得，即系 check 健康，你咪去，你真系有科学根据啦嘛？咁样做咩要去问啲冇科学根据嘅？咁然之后真系去问个师傅咧，每一次都系问工作，即系前景啊，如何啊咁样。咁就系、是、其实我问咗大概四五次到啦。已经三次都系开到同一只牌， 今次都系， 都系同一只牌。 咁系好定唔好咧？ 嗱，嗰只牌系上上噶。 哦， 系啦， 停啫，停啫，停啫，射字，射字，射字。 手一搞，嚟帮我捉戒指。咁但系其实嗰个师傅就话呢啲牌通常即系佢都好讲到明嘅，系辛苦嘅。但系佢又即系好老土地讲，诶、欸，但系唔辛苦变得世间财啊，妹仔，即系讲呢啲啦。 妹仔啊， 系啊，咁样，咁我嗱，应该咁讲，即系详细嘅内容就唔同大家讲啦，除非你真系好有兴趣想知啦。咁样， 你就 join 我哋嘅 TG group 啊 ，TG group 啊，或者 IG 啊、Facebook 嗰啲，你自己再问阿琼啦。 系啦，咁我就会分享多少少啦。咁样，咁佢一首诗嚟嘅，咁入边就一个打咗胜仗嘅将军。 嗯。 咁但系你都知道打胜仗。前面你是一定会经历过好辛苦的事情，即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赢一场仗啦，咁样。咁但是他就叫我人生不能失去盼望啦，因为 系场仗会赢嘅，虽然好似都打咗好耐时间，但系会赢嘅咁样咯。 系 系啦，咁我将呢番说话都送俾咁多位听众朋友吓，多谢你哋支持，我同波星一齐打呢场仗，我哋仲系会赢嘅咁样。 或者你自己打紧啲咩仗都好， 咩仗啊？ 系啊，即系冇你自己人生上面嗰啲都会噶嘛。是啊、 都系，不过呢个主要针对工作嘛。 嗯， 系啊。 但我觉得嗰样嘢就系、是，即系好似心安理得啲，就系、是、起码佢话俾你听系会系胜仗嘅，即系佢咁讲啦。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都系求个安慰啫、 嗯。 你我喺嗰度都系非精密科学啦，我唔会真系信到十足十咁、啊。但系佢讲完之后，加埋生日、 嗯、 啊，佢都知道我嗰晚过完生日啦。跟住之后佢就诶，咁而家睇好定噶啦，咁样、啊。你前几日睇我都唔敢讲啊，过完生日之后有啲变数啊。但系你而家过完生日，你问我好定噶啦，咁样点？ 咁但系。即系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啦，即系你就算求神物卜都好，咁但系点解偏偏系拣雀仔呢、這、一个呢、這个师傅？ 系因为首先朋友介绍啦，开头嘅时候，咁、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开头第一次即系以种玩嘅心态，即系未见过雀咁啊，想去睇下啦。 你行出广播道好多， 我冇乜去过湿地公园，冇乜见过雀咁啊，即系同朋友去趁墟咁样去见下佢。咁但系嗱、即系都系纯分享啫。佢曾经讲中咗我一件事咧，系令我啲惊嘅。我记得我有一年咧去睇，跟住然之后佢就话：，诶、欸，妹啊，你农历新年前后工作会有。大变动、哦，好大嘅变动、哦，影响你未来好长一段时间人生咁、哦、样，咁样睇啊，起码影响十年啊，咁样啦。 哇！ 我嗰时真系好惊，因为嗰时都系我生日前后嘅日子，跟住我冇玩啦，有啲乜嘢啊，即系一个死人公务员有咩好影响我工作人生变动？ 你讲到我咁大未来十年、 啊， 大哥， 好惊咁样啦。但系你知唔知人生即系呢？点解我之后真系会 keep 住去睇个师傅？就是年廿八，好记得年廿八嗰日，老板打电话叫我上去办公室有啲嘢同我讲，之后佢就话俾我听，四月份开始我要开始做骚动音乐。 我真系新年前后， 系啊，新年前后，哦、我仲好记得我入门口第一件事同我老板讲笑，嗰阵时仲系当然咧，有冇同佢讲笑？咁第一句讲咩啊？ 你话咩？ 点啊？年廿八洗邋遢，系咪谂住炒我咧？ 其实你今日心里边就惊紧， 我系惊到不得之了啊！因为我真系觉得我做错咗啲咩事。咁但系就呢一下就令，即系你都知道，人生当你孤苦无依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信一啲即系匪夷所思嘅一啲嘢啦，咁样。咁于是乎呢一下呢个 kick 位咧，就令我都几之后系会去揾佢问一下啲嘢嘅。 咁但系你觉得对自己嘅影响，即系嗱，因为呢啲系冇奉旨一定系好噶嘛，有权系坏噶嘛都。咁但系咁落翻去自己度，你听完嘅时候，你都要去 handle 啊，无论好定坏都系啦。咁你觉得自己听完呢啲之后，你系深受影响嗰种人啦，定抑或系 OK 当有个我知道大概个 picture 系点啦，唔会太记入脑嘅嗰种嚟嘅。 你系点噶？你啲咁乐观嘅人，咁 我系后者噶，我系后者噶，因为其实我以前唔系好中意睇嘅， 系 因为我发现自己中意啲嘢系好 ad hoc 出现嘅。 哇， 系啊， 系咪年纪大之后发现自己受唔住刺激啊？开始 或者有一啲嘢可能想揾答案咯、 嗯， 以前冇嘅， 系 甚至乎简单如拍拖嘅时候，咁寻日同有朋友倾开偈都讲开啲 topic， 即系嗰个又一个 new age 朋友就讲开。即系啱啱新认识，咁佢即系琴晚倾偈都问我话，我系咪一个好 routine 嘅人嚟嘅？ 嗯， 因为倾咗少少偈，佢想尝试 guess 我系咪一个咁嘅人？ 系， 我话其实唔系嘅。 系， 而嗰样嘢系的而且确会令到身边嘅人系觉得难去相处嘅。 嗯， 嗰阵时有一个女朋友就系啦，我嗰种 echo 嘅程度系，可能我今晚收工先，喂，今晚食饭我咁。 系， 但系佢嗰阵时佢直情讲我，你可唔可以？每一个星期早少少讲定你嚟紧呢个礼拜嘅 schedule 系点啫？ 你咁令我好难适应你。 系啦系啦，咁我系好中意嗰种感觉，好奇怪，就系我冇约实咗，但系今日突然之间可以见到一个人，或者约成咗一餐饭，嗰种 unexpected， 我系好中意呢种感觉噶。即系突然之间，如果一间室开完麦，有个人问我喂今晚食唔食饭，或者饮唔饮嘢，我会去赴约，我就觉得哦呢件事突然之间喺生命中出现，而系唔系一个计划中嘅话咧，我好开心嘅。 我好难接受呢啲男朋友真心， 系噶， 太多意外。 我会明白嘅，咁所以以前又唔中意睇，同埋我会惊我自己容易受人影响。 系， 咁你听咗嘅时候，好嘅就好头先讲，好嘅都仲叫还哦，冇事啦，开开心心，好一日每一日咁嗰啲。但如果系差嘅话，我例如我乱噏，可能你份工做多一年俾人炒，咁、我呢一年我点样去处理我自己每一日翻嚟做嘢个心情咧？ 系，明啊， 系啦。 系啊，所以我系好惊会影响到我去做嘢。 嗯， 咁而有阵时嗰个位嗰、那个鸡先同蛋先嘅问题就系、是，你听咗佢话，可能一年后你会冇咗份工，咁、嗯、你唔知系咪真会发生？但系你心态被影响咗，你做嘢嘅时候，我当冇精打采啊，跟住又好似 心事重重啊。 其实可能系呢一啲嘅表征。 导致你俾人炒， 冇错，所以你因为你唔知噶嘛，头先都讲非精密科学，你唔知道，咁所以我就想即系省却呢一啲嘅嘢咧，我就唔去睇。咁但近年开始即系自己做嘢方面特别，我唔问爱情嘅，唔问健康，唔问家庭，我只问事业嘅啫，系啦。咁就系想知道个方向，自己做紧啲嘢啱，想有个答案咯，系啊，系啦，系啊，即系我而家试紧，譬如做速动音乐嘅时候点咧咁，咁、当然做决定做速动音乐嘅时候系冇。睇咗呢啲嘅师傅，然后决定，反而我决定完之后， 再问师傅， 喂，其实我得唔得噶 ？work 唔 work 噶？咁样未来会如何咧？我就调转咗咁样，尽量唔好俾佢影响到我啲决定。咁但系譬如而家我最近都有睇一啲，即系我就睇塔罗有朋友咁、都问会点样样嘅时候，咁佢就话嗰、个牌几好，我记得张牌叫天狗啊。日本嗰個天狗啊，係啦，咁即係佢類似嘅意思就係話，有你嘅潛在能力已經喺曬依度噶啦，個門就打開咗噶啦，不過係等你自己攞出嚟嘅啫，即係嗰個意思係咁樣、即係幾 positive， 係好牌嚟嘅喎，咁聽落 係啦，咁我就知道，起碼我心裏邊有個即係定啲就係而家做緊嘅嘢啱數嘅，我 keep 住繼續做就得噶啦。咁但係你最終翻嚟嗰啲説話都係俾啲信心自己啊，或者咩嗰啲，其實你成日都會聽嘅，不過。经过咗一个咁嘅过程，再听嗰句说话，又唔知点解啦，你真系解释唔到啊！即系阿爸阿妈同你讲，俾心自己你得嘅，你系听唔入耳。 系啊，即系公司前辈同你讲话，信自己啊，加油啊，努力啊， 可能都咩噶， 冇用噶。 你试下今晚突然之间识咗个朋友，佢同你讲俾信心自己，我觉得你 OK，、你会觉得咦，嗰句嘢好似突然间有个 magic 喺度。 系啊，你会觉得好真诚噶。 可能系因为一个新认识嘅人，或者对你唔了解嘅人，你会觉得佢冇需要去装呢一面，而但系佢愿意为你讲呢啲说话去鼓励你咧。咁嗰句嘢就神奇地中咗啦，咁、我觉得有呢啲咁样嘅东西喺度。 所以其实有阵时咧，我好简单讲啦，人系犯贱嘅，又要俾钱听人讲，又明知咧系非精密科学，又明知佢分分钟讲啲你未必中意听嘅嘢，但系都唔知点解，都好似咧好想去试下噶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如果个过程当中可以令到大家摆低一啲嘅心理嘅压力，因为其实而家心入边太多压力啦，系、好事嚟嘅。 啱啊， 系啊， 究竟啊，今日阿琼睇完呢个灵鸟之后，佢拣你一只咩歌咧？你自己解释下，我觉得呢个好有趣啊，拣呢只。 系，其实本来系谂住拣佢上一 part 嘅，个歌曲名称就叫做《迟起的鸟儿有虫》嘅。 之但系啊， 即系派咗新歌啦，同埋系一首我觉得好出色嘅新歌啦。于是乎咧，今日拣你啊，王然作品，歌曲名称《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墙上挂着针的侧臂，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气。门外发现孔雀有翼，涂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全完美，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负累了就变差，而你能令我不瓦解，我就算全身忧伤，心至少一处未变坏。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正棒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名立法会前议员，包括许智峰、陈志全和朱海迪，朝早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话他们同立法会内泼臭水事件有关，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和侵害人身罪条例。三人获准保释，案件明天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陈志全离开北角警署的时候说，估不到警方说他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之外，更加以侵害人身罪条例检控他，认为当局将他形容到好像要进行生化袭击一样。许智峰离开西区警署的时候形容，今次是滥捕滥告，对反对声音和意见人士的打压无日无之。朱海迪在社交专页说，被控两项罪名，包括侵害人身罪的条例第23条、意图损害等而施用毒药等。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3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源头不明，累计确诊病例5479宗。新增的感染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患者是76岁的士司机，住在沙田御田苑御泽角。他在今个月10号出现病征，今个月16号最后一日翻工，同日到医院求诊。另外两宗本地个案和早前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两名男患者分别是50岁和82岁，住在葵盛西村六座。至于6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黑山共和国、印尼、英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今个月中旬至下旬将会有新一批的大约85000剂流感疫苗运到香港，供应本港私人医疗市场。陈肇始书面答复经已提出请辞的卫生服务界议员李国麟的提问，说预料2020-21年度预算购买878000剂流感疫苗，涉款8300万元。陈肇始说，个别海外地区早前曾经有报告指出，市民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甚至是死亡个案。本港向世卫等了解之后，有关当局认为未有证据显示相关流感疫苗有安全风险。疫苗供应商亦都确认涉及的相关流感疫苗的批次是并没有供应本港。澳洲的南澳宣布将会实施为期6日的严厉抗疫封锁措施，星期四凌晨零时起生效。南澳洲首府亚德莱德市自过去的星期日起新增共36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当地之前6个月都没有社区感染个案。当局形容要在疫情萌芽阶段采取有如切断电路的措施，阻止病毒扩散。伦州维多利亚在几个星期之前成功克服导致大约800人死亡的第二波疫情。

但有时咁样都好嘅，即系知道自己系嗰个性格特质咧，系唔适合有呢啲咁样嘅回报嘅话，咁啊喺其他事情上面，例如工作、爱情，咪尽力做到最好咯。听过洪家豪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穷小子》。咁有时觉得自己尽做付出咗100%都好啦，对方接唔接收到呢？又或者对方 O 唔 OK 呢？有时就系咁噶啦，我尽做咗，尽咗力，但系唔代表个结果一定系好噶。 交了心急抛弃，泪散落了碎片。终于当心动时，懂得安放底线。抱歉意却偏偏回赠数根独箭，才看透世间阴暗面。由同志到今天。回望每次惊险，怎刻出这心碎的脸？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自赏。人从来从苦痛成长。 顽强，方懂参透硬仗，修得一身学养。天苦恼，或只能偷笑片，而提到现时难关了，偏偏又积满面。最绝处那心境，却是时常想见。陪伴天败，陪伴到曙光重现。想想所经旅程，能幸免的总上演。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幸自赏。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参透硬仗，推敲出新路向。这里布满异象，真假颠覆得不太像样。撑过去便明了，残局里和难里，能怎么去应对方向。一路至今经过多少内伤，总算已历遍不堪自赏。为何重提不觉更长，是你变得坚强，这晚上未缺氧，好好打一仗。仍难越过方丈，回头看清往日，再想 可以自己衡量一下自己可以拿到多少出来先，不得的就唞下，迟些再来过咯。听过有吴林峰的越坏越强，经历时间之后，我觉得一段关系两个人呢、你说是要磨合到最终的位置，是有没有的呢？是难的，所以只能够话系自己做到最好最舒服。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只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My only one, my only one。 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有温暖的记忆，连单调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 对这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My only one。 今日佢会出现喺我哋骚动音乐啊，介绍佢呢首新歌，有郑中基嘅《My Only One》。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今日呢个劲啊 ，combo hit， 听清楚咯， 天马不吃回头草，曾荣希望再明天啊！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首先咧，我哋要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包括有 Tima 啦，同埋有 Teresa 曾永熙嘅。 Hello， 欢迎两位。 你哋好， 好感动啊！两位听得明我哋呢个咁烂嘅 gag 噶，系咪啊？因为我见佢两个都有笑啊，好有礼貌地微笑啊。 希望在明天， 曾永希望在明天，同埋 Tima 不系回头草。 因为每一次上嚟嘅嘉宾咧，我哋都会为佢准备用佢个名咧去做一个，即系写一个造句啦。咁但系今日你哋两个一齐上嚟咧，点解之前一路我未复？就我哋谂啦，可唔可以将你哋两个个名字同时放落去，即系个 sentence 嗰度又 make sense 咧？咁所以我哋最后就谂咗， 好正嘅呢个。 咁咧， 而家就下一首歌嘅名字就容易啦， 系啦，好长啊呢个名。咁咧唔单止系咁嘅，因为咧其实除咗我哋整咗啱啱听嘅 jingle 之外，我仲有一个礼物送俾你哋嘅，呢个交俾我哋嘅礼物小姐。 因为普遍歌手反应都系啲字 OK 噶。 哇！ 好正呢个。 系啊，同一时间仲有我哋两个死人咗喺上边。 呢个就挂喺屋企。 系啊，可以挂喺 studio 啊，或者边度？ 头先咧，我哋一路同 Tima 同埋 Teresa 讲话，准备关于讲一个过去嘅爱情故事嘅。咁而家就话俾你听点解，因为不系回头草呢件事啊。 系啦，同埋希望在明天有一种 looking forward 嘅感觉。系啦，咁所以就问下两位先啊，即系两位有冇喺一啲以往嘅爱情经历当中，你哋好印象深刻嘅咧？ 可以 Teresa 先，Teresa 今日会同我哋讲呢个国语。 系啊， 系啦。 你放心，有我照顾你。 系啊，有阿琼喺度啊，佢国语 OK 噶。 首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resa 曾永熙。那我是台湾的歌手，所以很开心可以在香港，然后上你们的电台，然后还可以在香港分享音乐，非常非常荣幸。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呢，就说难忘的事情，我觉得是有一次他带我去东京旅游的时候，我们在东京铁塔下开直播唱歌，当时我们什么器材都没有，然后他说。没关系，我就用手机帮你打灯，然后就又拿手机帮我直播，又拿手机打灯，所以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子一边旅游还要做直播。嗯， 喺东京铁塔下边一路唱歌，咁天妈就帮手一路打灯， 打灯 一路做 cam man 咁样，系 好浪漫。 帮我按音乐， 哦，还有音乐啊， 就有音乐， 哦，唱的什么歌记得吗？ 陈绮贞的。关于旅游、旅行的 旅行的意义， 旅行的意义， 你的记忆力很好， 哦、对，因为旅游嘛，一定要有 要唱的， 对，一定要唱的， 对。其实我嗰啲觉得浪漫嘅嘢，普遍上系 more daily 嘅 activity， 因为其实 Teresa 佢二月同我一齐嚟香港，跟住因为疫情关系咧。 就留咗喺度好耐，因为佢一离开咧就入唔到，翻唔到香港，系。咁 ever since 二月，其实佢好照顾我咯，即系好多时候我好忙，忙住做嘢，跟住做到八点半或者点，跟住我一出嚟，我喺间工作室出嚟，跟住原来 dinner 已经准备好晒。 咁我想知，譬如 Teresa 咧，我整紧嘢食，即系俾天妈嘅时候，咁其实见到工作嘅佢，你系咪会觉得呢个人好 charm 好 man， 有一种咁嘅感觉？ 我是被他的音乐的投入给吸引的，不是他的外形，其实 系 对，天妈在瞬间有啲失望， 我能坦白的吗？我很直接的吗？对啊，就是我觉得外形大家有一天都会年华老去，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被他的才华给吸引的。 你点样认识噶？你两位系其实 actually 系我哋嘅好好朋友 J 峰介绍嘅。 哦， 有一次我就同 J 峰去台湾一起写歌，因为佢嗰阵时候有少少 stuck 咁，我话咦，不如我哋去台湾认识啲朋友去写歌。咁咁啱嗰一次咧，就写完首歌，跟住佢话哦，不如我哋去睇戏啦，我有啲 friend 喺呢边，我叫埋佢哋出嚟。 系 咁就 so happen 就 Teresa 就系 one of 佢啲 friend。 系。 咁我哋嗰晚就去睇Wolverine 个咩？最 Logan 最尾嗰一套， 系好浪漫嘅戏，跟住喺戏院就不停咁有佢睇戏好多反应嘅，咁我哋就不有啲倾偈咯，就认识。 他很主动。 哦，做了什么？ 他就是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但其实他是很主动，就会三不五时，24小时一直问我。我在干嘛？我要要不要出来玩啊？或是他在然后他会跟我报告他在哪里，或他在干嘛？我觉得这个男生很有趣，为什么会跟我报告他在他的行踪 ？OK，所以 T 妈就一见钟情我， 系觉得佢好有气质， 系。 同埋我好中意佢只耳仔。 哦，对，他就是很注意我的耳朵，就别人会说哦。可能笑容很好看啊，可是他是注意人家的耳朵。 哦， 你的耳朵， 我的耳朵， 个特色系咩啊？ 唔知，觉得好靓。 他就觉得可能我耳朵的形很好看，我不知道。 我哋希望可以影到 Teresa 耳朵嘅特色，大家一齐参详下个美丽嘅地方喺边度。 你还记得吗？曾经的梦想。慢慢等待着热情无话，你还记得吗？要任性释放，无法重来又怎样？一天一天，你会主宰力量。回到过去那个小朋友，还是那么无所畏惧的时候，回到最初懵懂那个我，抬头仰望任我遨游不烦忧，没有理由，是什么值得让你紧锁眉头？就算输了一切也要到最后，是否炙热的心在掀起波动？ 慢慢等待着热情孵化。 你还记得吗？要任性释放，绝不能忘。带上过去的那个他。 听下呢一首系由 Jurisa 自己作曲填词啦，而编曲嘅咧由 Tima 嘅呢一首歌咧，亦都收录喺同名 EP 里边啦。歌名叫做《你还记得吗》。 话目前尚冇证据表明复阳病例存在传播风险，市民唔使恐慌，但提醒群众保持防控意识。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5500万宗，130几万人死亡。日本全国单日新增超过2000人确诊，东京都新增近500人染病，创单日新高。都政府最快在明天决定是不是调高警戒级别。南韩新增313宗确诊，是相隔81日之后再次单日录得超过300宗病例。澳洲的南澳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实施为期6日的严厉抗疫封锁措施。美国连日新增超过10万宗确诊，中西部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建议，国民要统一戴上口罩，以协助遏止疫情。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而在北角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糖水道一段的交通大繁忙的龙尾去到近健康村。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村。新界方面，红梅谷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世界花园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美田路近富家花园。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接近郑直之中学。提提大家封路啦，太子道西因为路陷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大围入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 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会用烈女呢两个字咧形容高坤太太，因为当高教授咧向佢求婚嘅时候咧，佢拒绝，仲话先分开一年先，如果仲挂住对方嘅话，先至一齐。另外咧，佢哋喺六十岁之年咧一齐去学潜水啊！你话高坤太太仲唔系一个烈女？ 想知道高坤太太嘅爱情故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回头草，曾荣希望再明天啊！ 今日呢句犀利啦，有两个我哋今日嘉宾嘅名都摆咗里边，就系 Tima 同埋 Julissa 嘅。咁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 ，Tima 就唔系就系再做幕后咁简单啦，直情系唱埋有呢一首 Softly 啊。 系啦，咁每次嘉宾嚟到咧，我同波盛都会估下嘅，咁睇下呢首歌当中有边啲重点系想听众听到噶啦，睇下我同波盛估得啱唔啱啦。 我讲先啦， 好啊。 因为一听呢一首 Softly 嘅时候，我觉得非常之入耳啊，即系好快就会记得。咁、我觉得系因为佢嗰、那个即系编曲个 structure 同一般我哋听广东歌有少少唔同。平时我哋听就系 intro verse chorus， 跟住之后中间 music break 咁样 再嚟 一 样 啦。但系今次呢只歌一嚟咧，即系几个 drum 之后咧，就嚟嗰个最 catchy 嘅嗰个 chorus 啦、叫。 系 咁，所以好快就会记得呢一只歌。 好嘢。 咁呢个我就觉得系呢一只歌俾我个感觉，因为听头几次唔觉噶。咁、身边啲朋友都话呢只歌好听，但系大家讲唔、未讲到个原因。咁、我听咗几次之后就发现。咦係，因為嗰個 arrangement 咁樣擺，令到大家一聽就會記得，所以呢個就係愛顧呢隻歌其中一個特色啊。係啦，跟住阿瓊又估 到我呢邊 啊，好啊好啊， 係啦，你聽曬一次過再解話可以，係啦。 咁我覺得咧呢一首歌無論係曲風啦，定係成個嗰個氣氛啦，都應該係 Tima 想做好耐嘅類型嚟嘅。 都 係啦，咁其中一個就係你睇翻以前可能同好多香港歌手合作嘅嗰個過程當中，未必有機會做呢一種 disco pop 啦咁樣。咁但係做俾自己就唔怕啦，因為人哋公司唔問，你有 自己話事啊嘛， 好難屈人哋用我自己，我兩個我自己話曬事啦。其二就係咧，因為我有睇少少咧呢個。天馬之音啦，係啦，嗰個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得意嘅嗰個天馬同一啲 friend 嘅合作咧、我發現你都幾中意將一啲本來可能甚至乎可能係琴為主或者弦樂為主嘅歌咧，即係做一個比較 disco pop 算係你應該好鍾情嘅一種嘅風格嚟嘅喎， 係啦。你可以逐個逐個解話。 可以啦，逐個逐個講咗編曲先啦。 okay, 我哋話 係啊 ，actually， 我覺得個 structure 今次係我係特登咁做嘅，因為我永遠覺得係成日有個 phrase 叫做 "Don't bore us, show us the chorus"。咁就即係個副歌係最 catchy 嘅部分，咁我就先俾咗俾你先，咁你就先入咗腦，就會洗腦咯。 OK， 所以呢個真係特登去安排， 係特登去安排，跟住我都有特別安排，即係個 chorus 個尾段，即係個 so softly na na na na na na， 呢度好多有重複嘅 element， 咁會有幾個 hook， 一個 hook 就係 so softly， 第二個就 na na na na na na， 咁呢啲就會kind of 好似啲子彈射入你，就會好容易 記 就記住咯。 咁最尾就去唱嘅时候，譬如就即系收到即系阿天妈整好咗呢个曲，同埋睇到个歌词嘅时候，系咪都已经好快你自己都觉得哇，好 catchy， 好快会记得？ 写歌之前我们都会做很多功课，会去听可能线上时下流行哪一些元素，然后我们就会想要说，那要怎么去引领潮流，或者怎么样去让人记得？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 research， 然后最后选了类似这样的曲风，然后让他来做这样。 同埋即系咯，今年我觉得都有好多啲好 sweet 嘅英文歌，咁我哋都想 kind of 尝试做一种，即系譬如 I Love You 3000 系一个 example 啦。我觉得嗰个亦都系一个好 sweet， 跟住佢哋又有个合唱版同 Jackson Wang， 即系好多啲咁嘅 style。咁我哋自己都想试下做一个英文 chill， 系好多人好容易 easy listening 很容易唱的一个 嘅歌。咁做呢啲咁嘅歌咧，其实好多变化咧就会喺啲 verse 里面咯，即系主歌嘅部分。所以你会见到我哋即系第一个主歌就佢开始唱歌，跟住我就 rap， 跟住第二个就我唱歌加 rap， 跟住佢再唱，但系合唱咁咯， 系好似对话紧一种咁嘅感觉有啲。 咁就你呢啲部分一多变化咧，咁你个 chorus 就可以一样，跟住好似隔住呢啲 verse 咁。 其实我们这首歌的 revision 已经做了很多次， 就 算是做了半年的单曲。然后我们中间的那个 chorus， 其实原本是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So Sophie 原本三段的 chorus 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就在做歌的当儿，我们就请了很多好朋友来听。给我们一些意见，可是我发现就是听到一半， 或者在看他们听的时候， 对， 会学到很多嘢， 对，然后听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好像失去了注意力，因为重复了三遍的副歌，然后我们其实中间段副歌我们做了一些小修改，就是等于现在你听到的 hook 入去， 对，有一个小小的 hook。 Kim 啱啱你话学到好多嘢嘅原因系，即系啲朋友俾咗一啲例如咩 advice？ 其实都唔系佢哋俾 advice， 因为其实朋友都会好客气嘅，都会 系咯系咯，我就 系 觉得我 系咯，都 通常都系咁样， 系啊， 做得好啊， 系啊， 全部都系咁，睇住佢哋个表情咯，即系听紧嘅时候，佢哋点样 react 咯， 系， 即系譬如佢第一次听到我 rap， 佢哋全部都会有咁嘅反应， 系。 但个副歌一 repeat， 好似去到第二个副歌嘅尾咧，就开始好似有啲闷，或者开始倾偈。 哦 ，OK。 咁我哋就几次都系咁，就发觉，咦，可能嗰度嗰个位要摆多啲新嘢喺度。 系， 所以就加咗一句 ，Would you love me so softly？ 系啦，呢句。 哦，就咁样观察佢哋嘅反应。 系啦， 就好似我哋送卷轴，每一次都会观察啲嘉宾反应，睇佢哋中唔中意咧。 但我发现普遍啲嘉宾都好礼貌嘅，都好似你哋啲朋友 咁样，几好啊，啲自己靓啊，咁 样。好有心思啊，你哋。 系啦，咁你啱啱知道咗就即系编曲上面一个特别嘅安排啊，点样修改啦？咁跟住阿琼头先估过一样啦，就系可能。天啊，或者可能 Julissa 都系嘅，即系喜欢嘅音乐类型系咪就好似阿琼所讲系一啲即系 disco pop 啊，或者 upbeat 啊等等。 系呢首歌系其实佢 initiate 嘅。 我平时喜欢听的曲风，比较 R&B，比较chill 一点的 vibe， 这是我平时 playlist 里面都会听这样的歌。 好多啲 K-pop 啊，即系 很多听很多 K-pop 或者是。就全世界的基本上都会听。 首先 Julissa 就话其实佢不嬲都中意呢种曲风噶嘛，咁点解会即系咁耐之后而家先哦？不如我哋试下做呢啲，真系我哋两个人合作啊，咁样。 其实我很早就想要跟 Tima 合作了， 系好耐之前就想做， 对，但他太忙了， 佢俾晒时间俾阿 Jam 啊， 我就好吧，那我没关系，我再等一下，然后就在等等了三个月，不行了，太久了，我就说赶快，我们要赶快做，本来打算这首歌是要在五六月发的，然后拖到现在已经十月十一月， 但其实都有几个因素嘅，因为疫情关系，我哋 MV 停咗两次， 系 跟住。騰到第三次咧，又颱風八號風球， 哦， 即係打中嗰一日， 哇！但係嗰日係晴天嘅咯， 係 有一次八號風球係冇風嘅嘛， 係記得嗰次， 係啊。 但係天媽一路拖住唔做，係即係因為想擺多啲心機，費事即係好似好忙。 一個係呢個原因啦， 俾人哋解釋下啦，咁樣。 第二個就係我做自己嘅歌咧， 係 會做到即係。好繁複， 不停咁做，跟住自己 judge 唔到好唔好，唔知点解、 嗯。 但我做人哋嘅歌就好清晰， 知道要啲乜嘢， 知道要啲咩、嗯。即系譬如我录自己嘅 vocal 咧，我今次系录咗700次，跟住我录咗100个 take， 跟住俾佢听，佢话：咦，你每个 take 都一模一样嘅，都系好似机械人，都系都系冇表情。 所以最后。最后的200多次是我坐在里面，所以他前面就是练习了500次。 嗯、最后个 judgment 边个负责噶？ 主要是他会不知道他唱歌的情绪跟重音，然后高音的时候怎么处理，然后是要用腹部的力气要去唱那个 air flow 要怎么走，他自己会听不到，因为他想太多了。然后就可能他录一段的时候，一句话还没唱完，他就按停了。然后他按停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在 judge 不够好，但是其实我进去听的时候，我觉得，哎，你不要停啊，我觉得很好啊。你唱完一段，你可能你后面可以用，前面不能用，没关系，我们再重唱而已啊。可是他就一直不断的停，然后就 take 很多。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谂系需要有个人喺度话，咦，呢个几好，呢个好，呢个唔使再唱啦。你呢度已经搞掂啦，你唱呢度啊。 他就是自我要求很高。 好似可能你第一次做 radio， 即系可能唔中意自己把声，即 系 好多人系啊，一录自己把声系唔中意噶嘛。 系 最初 系，头先就讲到你帮佢。去糾正一啲，即係唔係糾正嘅，即係幫佢去加少少，令到佢唱歌唔好咁緊張啦。咁天媽調翻轉，你有冇喺呢一首方面又可以加到？ 你監人哋就好爽快，好監佢嘅時候， 我700个 take， 佢7个 take 啦。 哦， 唔係，但係講真係好快搞掂，好叻。 因為唱得蠻久的，就是之前有發過 EP 啊，然後就在錄音室磨練好多年，所以就蠻習慣的。就会觉得哎，还很轻松，加上这个曲风都这么 chill， 那肯定就是要放松的，就不用那么紧张去唱这首歌。 越放松应该要唞下气先咁样 样。 但我想知道，即系芝麻，即系到而家，因为一路都系喺幕后做，譬如编曲、监制嗰啲，大家一路认识你嘅名字啦。今次即系的起心肝，肯出自己嘅歌，做自己中意嘅嘢，有冇一个触发点，或者系有人可能未必真系 Julissa？即系催谷你或者点样，令到你终于的起心肝出自己嘅。 依、這个因为系我不嬲都有咁嘅谂法，但系好多时候一望做其他人嘅嘢就好容易就 put off 啊、因为做完其他人嘅嘢就哦，我想 唞下啦， 睇 Netflix 啊 ，yeah，chill 下，跟住就自己嘅歌就好似变咗摆一边。 人就是如果你一休息，你东西就会往后推，所以我觉得不可以再往后推了，我就一直。逼他从讲得很好听哦哦，加油努力，好好，我们留一点时间哦，OK。然后到后面说，这个礼拜天可以吗？然后在下一个阶段说，不行，我现在就要，就已经没有办法冷静。 有种女朋友催婚嘅感觉，你几时求婚啊？你肯求未、啊？ 等咗好耐咯，都 几时先得闲啊？嗰种感觉， 你讲咗好多个听日咯，但系又好夹、啊，因为天华你又跟到 Trisha 佢嘅步伐噶、啊，即系你唔会因为佢最后嗰下。我先系招油咁样，而你又会有一种猛整喺度，你又冇嘅。 自己要努力啲咯，同埋我谂系安排自己嘅时间，要啲 priority 要分清楚啲咯。 咁啊，因为头先讲紧呢个 softly 嗰个意思就系即系个男同女之间个 pacing 唔一样，特别系个男仔可能想即系 lay back 少少，慢慢嚟；个女仔就想快啲啦。 系 咁，我一路谂翻头先你讲啦，你哋两个本身嘅相识，反而好似系调翻 转， 相反嘅， 芝麻系主。主动出击 send message 系咪？Completely 相反， 系咪真系同现实嘅你哋嘅呢个关系就调翻转啦？ 你没有想要认识男生的？ 我们 第一天 见面 的 时 候，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很想要专注在我的事业里面，所以我 就是你是专心来看电影的， 看 Logan 的， 我是在想看 Logan 啦，真的 终于看到 Logan 最后一集啦，咁样 study 下 Logan。 那一天其实就是我想说，出去 social 也是多认识一些朋友，加上我跟 J 峰是以前我们在。大陆比赛的时候认识的，所以我们认识好多年。可是呢，每次我来香港， 就他就不在，刚好就那一次真的是还写歌，然后就我们中间有很多朋友就说啊 Teresa 也在啊，赶快请他就一起出来玩， 嗯， 然后 J 就说啊 Teresa 在，很多年没有见面一定要见面然后他说哦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就哇太久没看到 J， 然后他就介绍 T 妈就很，嗯，说很厉害的 producer 啊，小插曲， 好好多谢 J 嘅，系 对 J 他真的是为了要推荐 T 妈给我认识，跟我讲了电话一个多小时。 哦，但是他推荐 T 妈给你认识，他不是为了要 他是其中的媒人， 但是他是从事业的角度，还是他真的想介绍男朋友？ 真的想介绍男朋友？ 是见面之前还是之后的？ 见了面之后，然后他打电话跟我说：“哎，怎么样？ 听 妈怎么样？” 那时候你怎样回答这封？ 没有，我记得我 真的经历了，我跟你讲 ，sorry， 那个时候就我是没有想太多啦，我真的就是从朋友开始交起啊，我没有太多的想法。然后 J 呢，真的很像他的妈妈这样推荐，一直狂推。 系啊，好仔嚟噶咁。 我真系想象唔到阿 J 峰做呢啲嘢喎，因为 J 峰喺我哋心目中本身佢都已经系一个好寡言，虽然佢系一个好 warm 嘅男仔，但系佢一个寡言，所以我系想象唔到佢好似个老妈 介绍女仔俾 J 峰嘅， 系啦， 即系调翻转， 系啦，即系我想象唔到，点解好仔嚟嘅 ，you know 咁，我想象唔到嘅话，下次见到 J 峰我要佢做一次。 但因为呢一只歌 Sophie 去到最尾讲，即使男同女在一个爱情关系，大家的节奏或者步伐开头不一样，但最终是 compromise 到的。那你们自己的关系上面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找到一个位置大家都差不多 pacing 呢？ 我们在一起很快，可是中间磨合也很久。 嗯， 就是应该说在一起以后一直在磨合，一直在磨合。 Yeah. 还有因为我们很多工作上都是一起做的，所以变成工作分工作和 relationship 分 relationship， 这个是很难的 精神分裂状态 去戒咯， 所以就慢慢从工作上面了解他的个性啊，然后相处的时候也会慢慢了解个性，所以很多人说情侣很难工作是真的很难工作可是就会有的时候会想说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换下一段关系的话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就互相了解理解多一点，大家互相退一步这样，所以就一直这样磨合，然后体谅对方咯。我觉得 是。我想问以情侣关系去拍这个 MV 有没有尴尬的？ 我不会， 没有没 有好顺 的。尴尬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这里， 是咯 是咯就是咯，是啊，就是那样 唔係，即係情侶關係就唔尷尬，但係譬如我自己好少出鏡，咁有個鏡頭喺度，跟住鏡頭後面有20個人喺度等緊我，跟住 等緊你哋兩個嚟啊，快啲啦！ 但要做翻平時好似拍拖會做嘅嘢， 好 sweet 嘅嗰啲互動咁樣。 反而係有啲先我自己拍嗰啲咧，即係跟住佢叫我哋演啲嘢，因為我好少演技嘅，跟住我就做得太多動作咯。 哦， 系要攞手錶咁樣， 系跟住做啦， 諗下跟住 妥妥個腮啊，諗一諗咯， 做啲咁嘅嘢咯， 即係小學生嗰種話劇。而家幾多點咧？等我望下錶先， 係咯， 好畫公仔畫出場嗰種嘅工作。 原來係唔使咁嘅咯， 即係導演都幫咗好多，令到你好舒服咁樣去拍嘅。 有， 係 OK。咁所以呢一首 Softly， 大家即係睇嘅時候或者聽嘅時候，有一個佢一個嘅愛。情故事喺度啦，再听埋今日嘅访问，知道咗咧就会更加立体，知道咗点样创造出嚟嘅呢一首歌 Softly。今日多谢 Tima 同埋 Teresa，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晒两位， 拜拜。Time always slipping away. Don't wanna go or say goodnight. that I wouldn't do just to be loving you, cause all I want is you. But listen, I don't wanna rush things, tripping, I think that we're falling too fast. With you, I wanna make things last, so 嘅訪問簡嚟就係有呢一首 Teresa 同 Tima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稱 Softly。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點半，由陳景耀報道一節新聞。三名立法會前議員包括許智峰、陳志全和朱凱迪早上分別被警方上門拘捕，說他們與立法會內撥臭水事件有關，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和侵害人身罪條例，三人獲准保釋，案件明天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陳志全離開北角警署的時候說，估不到警方說他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之外，更加以侵害人身罪條例檢控他，認為當局將他形容到好像要進行生化襲擊一樣。許智峰離開西區警署的時候形容今次是濫捕、濫告，對反對聲音和意見人士的打壓無日無之。朱凱迪在社交專頁說，被控兩項罪名，包括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3條、意圖損害等而施用毒藥等。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3宗本地個案，其中一宗源頭不明，累計確診病例5479宗。新增的感染源頭不明本地個案，患者是76歲的士司機，住在沙田御田苑御澤閣，他在今個月10號出現病徵，今個月16號最後一日翻工，同日到醫院求診。另外兩宗本地個案和早前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兩名男患者分別50歲和82歲，住在葵盛西村六座。至於六宗輸入個案，患者分別是來自黑山共和國、印尼、英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湖南汨羅市一間的餐館發生爆炸，34人受傷。事發在中午12點多，汨羅市新市鎮武廣高鐵汨羅東站附近一間的餐廳發生猛烈爆炸和起火，現場冒出黑煙，有民眾頭部受傷流血，現場有煤氣罐被炸開，大門亦都在爆炸之後飛到路上，至今有34人受傷，警方正在調查爆炸原因。 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埋听朝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后。车少啦，九龙塘会嗰段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就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咗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城市花园。另外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梅道系多车噶，龙尾喺红棉路近麦当劳道。另外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咗了解香港人嘅健康状况，卫生署做紧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再由访问员上门做问卷调查。部分受访者亦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收集到的资料会绝对保密，记得支持人口健康调查，请上 chp.gov.hk 了解详情啦。 音乐说，袁伟豪的音乐选择 BGS， 我好喜欢初中的时候每天回家都会看他，那时我看 LD 的，那时 是 睇 LD 睇曬佢嗰個即係歷程啊，嗰啲經典金曲啊，譬如話係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啊， 係 跟住就走去房就攞部機就去揼帶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Alison， 你又覺得自己好好笑啊？如果要你俾分波成十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呢？ 俾八分佢。之前咧同我对 band 嘅鼓手 Sophia 咧咬手瓜，我都冇谂过个男仔会咬输俾佢。咁如果俾好低分波成嘅话，咪好惨咯。 我系乐队 Fiesta 嘅主音 Alison，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成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客援会。 龙虎榜伴奏精选， 电子不一定是冷冰冰的。 我热情，我可以放弃暴走中日亡命，跟我风骤前程，你可以更配合，我已不苏醒。 Serenity 今次为他专辑中的女主角 Grandolin 定制了这首粉红色的电子音乐，欢迎他经历创伤之后能够松容自若，成为自己及别人的一道光。作曲监制杨彤 Serenity， 填词 Serenity， 编曲杨彤。上榜14个星期回落了3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 Serenity 旋转 with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他们都是很会唱歌的主持人， 又或者他们是一班主持得很叻的歌手。台湾的综艺节目都真的陪伴了很多香港的观众成长。讲起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娱乐百分百等等。包括之前小鬼不幸离世，很多香港的观众都表示十分悲痛。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真的通过台湾的综艺节目去学了国语，认识了台湾，甚至喜欢台湾。台湾综艺节目呢，这个有趣的风格很大程度上都是有赖于个主持，他有一种很诙谐幽默又极具个人特色的表演。今天就跟你讲一下，在台湾有很多很出色的主持，他们同一时间也都是很出色的歌手。无论是他们主持的节目定是音乐，阿琼都十分喜欢。而今天主题的灵感是来自一位台湾非常出色的主持，他叫做陶晶莹。香港观众可能比较有印象是他很多主持台湾电视的歌唱比赛。昨天公布了2021年陶晶莹即将举行自己出道30年第一次的小巨蛋音乐会。回忆起陶晶莹当年是歌唱比赛出道，歌手出身之后，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经典的金曲，例如太委屈啊、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啊等等。咁之后为了有更加好的事业发展呢，就慢慢转型做了主持，成为了台湾超一线的女主持之余，更加成为了金曲、金马、金钟三金颁奖礼的主持常客。虽然现在很多很出色的电视节目主持已经比较少在电视上出现，有些可能转战网络的一些综艺节目，又或者回了内地从事其他各种不同的工作。不过他们曾经主持过的节目和唱过的歌，今天都想简单和大家回忆一下。成日都说人生想做好一件事已经很难，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歌手主持人，他们人生目前为止已经做好了至少两件事。 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十八岁的我聊聊天。 陶晶莹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没有你就没有我》， 100年作品。 28岁的你好不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老，爱情事业都令人焦躁，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38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一切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守护，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加油，幸福过哀愁，别忘了初衷，记得你在我左右。你是否 歌曲当中对照不同年龄的自己，忍不住跟自己有些对话啦。在八岁的时候很寂寞的故事，十八岁时候的天真，再加上三十八岁对自己的怀疑，一路行到今日，终于找到属于自信的自己。我好觉得咧，陶晶莹依家已经非常之有成熟女人嗰种嘅智慧同埋气质啦。而佢都系阿琼相当相当之欣赏嘅一位台湾嘅主持前辈嚟嘅。咁样依家咧已经转战网络世界啦，喺网上咧开咗一个自己嘅 talk show 啦，叫做淘口秀，咁即系喺国语当中系食紧 talk show 嗰个谐音嚟嘅。其实佢呢几年咧喺音乐圈都相当之活跃嘅，例如佢18年嘅时候咧就举行咗一场音乐会咧，叫做陶晶莹的1999年演唱会。因为喺佢眼中咧呢一场系迟到咗19年嘅音乐会，而出年咧即系2021年纪念自己出道30年嘅音乐会，好开心，一切都系啱啱好啊！之后介绍呢位主持咧。好多人都称呼佢叫做小陶晶莹，因为佢喺台湾一炮而红嘅原因就系因为模仿陶晶莹好出色。 哎，今天的我们有一种默契，难言语 ，baby， 有一点旋律，它是因为你让我。偷的唱给你听， 看看我们，就算不说话也甜蜜 ，Honey。忧郁的旋律，它有了主题，就让我大声唱给你听。Hey baby， 让我们在一起好吗 这一秒，我的世界因你而旋转 好不好，陪我一起快 励志的故事，就是刚才这一首歌的主唱，他叫做 Lulu 黄露子欣，歌曲名称叫做让我们在一起吧。怎样为之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呢？其实这个女仔是以电视谐星的角色出道的，当时不断被人笑她身材差、脚短、不好看等等，但是无惧这些批评，都真的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成为台湾电视史上最年轻的金钟综艺主持人的入围者，以及是最年轻的金曲奖的颁奖礼的主持人。但是他都没有忘记一件事，那件事就是其实他出道是想做歌手的。16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主持和歌唱双线发展，同一年也都推出了第一张的个人专辑。2020年也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一首让我们在一起吧，是他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呢，专辑名称叫做29，就是纪念自己29岁生日的时候的故事。讲完 Lulu 之后，就一定要讲一下他的师傅。好厉害啊，人称交哥的黄子佼，他是 Lulu 的师傅，其实他的梦想都是想做歌手。 You're the only one, so don't cry my heart. You're the only one, 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从不曾问起一个问题，你的身边是否有伴侣？我害怕自己变成所谓的第三者，我不想做，我会远走。从不曾问起你的过去，流传的是否 飞是否可行，可是不关心，好像爱的不确定，但又担心答案伤了自己。谣言如果真，我会为自己的傻心疼，谣言不是真，你所受的委屈我也会心疼，但爱也更深。当然我可以回到爱我的人身边，假装没发生和你的缘分，不愿当破坏规则的人。当然我心里最想留在你的身边，可是可怕的是非离得我无路可退。 You're the only one, so don't cry my heart. You're the only one, 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 1988年出道的交歌皇子叫当时做的工作是节目的助理主持啦，32年啦。 从不曾问起你的过去，流传的是非是否可信，可是不关心，好像爱的不彻底，但又担心答案伤了自己。 王子交交歌啊，在 Live and Live 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我由刚才那首作品当中你好听到它是在一个怎样的音乐的文化当中成长，没错，就是日本的流行曲对它影响非常之深。2018年咧就自知推出咗呢一张嘅个人专辑，咁当中咧真系呈现咗自己咁多年以嚟对音乐好执着嘅热爱，其中四首嘅作品咧都系同日本方面咧购买咗音乐版权，好难买翻嚟啊！但系因为即系自己好中意啦，于是乎咧即系用咗九牛二虎之力都一定要买翻嚟，其中包括咧就系头先听到嘅呢一首《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自己重新填词翻，而讲到台湾嘅主持。我哋又点可能漏咗佢呢？佢叫做小 S， 但系佢出呢首歌嘅时候，佢唔叫小 S， 佢叫做 Elephant D。歌曲名称 Blue。 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Woman is blue, my eyes are blue, you are blue, yesterday is blue, the water 出的一张唱片都用了百几万港纸的，但是自己包办了专辑当中绝大部分的曲词的部分，显示了一种歌龄的身份。欣赏下小 S， 啊 sorry， 是 Elephant D。 It's blue. My eyes are blue. You are blue. Yesterday's blue. The water is blue. The air is blue. The fish is blue. The love is blue. The baby is blue.